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76面，376面，倒数第六行，倒数第六行。至于说法者是何身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起啊。至于说法者是何身，居弥陀苏超逸，说法者当是应身，然以兼报，如观经云，600万亿那由陀恒沙游巡之身，这是报身说法。苏超又云，有位说法应是应身报身，有位三身其说，过随机见。这个说法是很合道理的，从理论上来讲呢，应该是三身都说法啊。这是继续说明今现在说法啊，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了，从来没有终止过的。啊，那么现在要问，说法是哪一种神？啊，佛有三身，大家都知道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。啊，法身没有相，但是它能现象。啊，能现一切相，而且像环严观上所说的，畜生无尽啊，坛经上所讲的，能生万法，那是法身。法身是法性，法性现象叫法相，法性法相是一不是二啊。如今作气，气气皆尽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说，所有一切现象皆是如来法身啊！大家要特别注意“如来”这两个字。大乘经教里面称诸佛都从相上说，称如来则是从性上讲。啊，所以我们懂得法性遍一切处，法相不例外呀。而法相就是法性呐，所以法身我们可以说呢，一切法相皆是如来法身。 这里面引用观经里头的一句话，过随机见，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根性，你见到不同的佛性，这个佛菩萨现象，由此可知啊，我们能证明境随心转呐、啊。菩萨心见到的化身是菩萨相，是佛相，善心、清净心，一定见如来应身报身的相。如果是贪心，你见到的是恶鬼相；嗔恨心，一定见到的是地狱相。没有一定的相啊，相随着你念头在转啊，你是什么样的心，你就见到什么样的相，皆是如来化身啊，都是自信变现的啊。所以这是我们一般问的是，在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有四处啊，有三比九品呢、啊。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阶级见到的佛像都不一样啊。那么就一般的讲法，凡圣同居土一定是见到应化身，方便犹豫土也是应化身，虽然是应化身，这里头有胜劣不相同。啊，这个方便土的菩萨见的阿弥陀佛，肯定比同居土的所见的相殊胜。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摄报图一定见的是报身如来，就像观经上说的啊，这佛多佛的现高大身，600万亿若有他恒河游行之身，这个身相我们无法想象啊，太高大了。啊，那么这肯定是摄报图菩萨所现的。为什么呢？摄报图里面都证得报身了，阿弥陀佛这样高大的身，他们每个人身都这么高大了，所以就不稀奇了啊。所见的确确实实平等身，现在这个境界随着自己智慧神通道理不相同啊，所以这是报身说法。苏超有云啊，苏超是莲池大师的，有位说法是应身报身啊，通通讲得通，说法界里面是应身，也就是同居图跟方便图啊，说报图里面肯定是报身， 啊，有为三身七识，这个讲得到。三身七识，遍法界虚空界。古人所谓之山河即大地也，界限如来身呐、啊。啊，那就是法身啊，所现的一切现象都是在帮助我们消业障、长智慧。提升境界，啊，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会不会？啊，古人有一句俗话说：“内行看门道，外行看热闹。”这个内行是会的人，会看的人，看门道啊。外行不会的人，不会人看热闹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外行人看热闹啊！啊，内行的人都知道啊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成就众生，消业障，断烦恼，开智慧，成佛道。啊，你要内行才能看得出来啊。那什么是内行人呢？啊，依照大乘经的教诲，真的很简单。放下分别执着，你就是内行人。起心动念，不离分别执着，你是外行人了。啊，外行人说的是什么呢？你用轮回心。看轮回道，造轮回业，受轮回的果，这外行。内行人看六大轮回，都是菩萨道啊，帮助自他了。消业障，增福慧，证菩提。境界没有改变的，用心不一样。佛菩萨知道，圣贤知道，总在用心啊，我们用什么样的心生活用什么样的心去学习啊，用什么样的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你对于整个宇宙万物的运行啊，你的感应自然就不一样。 发报应，三生七数，三生实现，过随即见，所见不同啊。三生七数，这说法者虽然是应身报身，实在来讲呢，也有发生在其中啊，所以一见发生，离开发生，哪来的报身应身？啊，这是说法，山河及大地，无疑不说法。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啊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三声说法，听众多少呢？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啊，这是十方诸佛刹土到极乐世界去求学的这些人啊，有人天，有二乘，有菩萨，恭敬围绕，围绕是讲清净。学佛学道学圣贤，你能够得到几分，你能够学到多少，全在你的恭敬心。只有恭敬心，你就真得到了，没有恭敬心，虽然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啊，我们大家都围绕在佛身边听佛说法，每个人感悟不一样，有人听经说法开悟了，有人大彻大悟了，有人正初果，有人正四果，啊，也有少数人能彻底放下他所得的，大乘教称之为顿时，他一下就是掉了，一丝毫没有留恋，学得干干净净，明心见性，他成佛。有例子，例子不少啊。当年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就给我们做了示范，啊，在中国像禅宗慧能大师这一号的人物也给我们做了示范，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 为什么他能，别人不能？原因到底在哪里？真诚恭敬心不一样。慧能大师有十分真诚恭敬心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这个恭敬心在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跟诸位说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从来没有中断，从来没有失去。诸位细细去读六祖坛经，你会看到六祖对哪一个人不恭敬？六祖对哪一桩事不恭敬？我们就晓得了。啊，我们平常讲恭敬，哦，到讲堂来听经要恭敬，面对佛菩萨要恭敬，算不错了。可是，一回头面对大众，不知道恭敬，那个恭敬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真的永远不会变。会变的就不是真的。啊，对待你的冤亲债主都要恭敬，像对佛一样，真心啊，真诚恭敬，没有改变。对妖魔鬼怪也没有改变，也是恭敬。对蚊虫蚂蚁也是这样恭敬，那叫真正恭敬心现前啊。你才能够一闻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你这恭敬心生不起来。那你就学不到东西。事出世间圣人教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恭敬，我们疏忽了啊！你看世间圣人，中国的礼记，这几千年前的作品啊，第一句话是去离曰无不敬，没有一样不恭敬，对人对事对物，没有一样不恭敬啊。世间圣贤君子啊，在佛法里面，诸位看到很多禅意，你看第一句话，一心顶礼，一切恭敬，都是这样的句子啊。那对象呢？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人事物，这对象 我们要用这样的恭敬心，处事待人接物，用这样的恭敬心去学习佛法，学习圣贤，你才能真正得到啊！所以说起来恭敬两个字真不容易啊，但是这两个字关键太大了。我们一生修学有多大成就，就在这两个字当中。印光大师说得好啊，一分恭敬你就得一分收获，两分恭敬你就得两分收获，不在外，不在别人，全在自己。你有几分恭敬心？啊，这桩事情与谁都不相干。佛菩萨大圣大贤，只能勉励我们，把这个事情对我们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得要我们自己真干。啊，自己不肯真干，那一分收获都没有。啊，你看看，科学家告诉我们。给我们一个数据，在今天这个地球上，总人口的数量大概是65亿左右，65亿总人口1%的平方根，大概是8000人呐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有8000人，具足真诚恭敬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灾难了。啊，昨天日本这个大地震不会发生的。这个话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科学家肯定。集体意识能量太大了，我们无法想象。这种大的能量能够化解冲突，能够化解地球上这些灾变，那么这就说明地球上有这么多的灾难，说明地球上的善人太少了，不到8000人。有很多人听了，哦，勇气非常值得人敬佩啊！我呢，我加入8000人之一，再问你，你有几分恭敬心呢？啊，我有10分恭敬心，我真诚恭敬。嗯，对待你的冤亲债主一点恭敬都没有了。 还恨透他，这就说明你的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永远要记住，一切恭敬，一心顶礼，那个一心一切怎么讲法？啊，《礼记》里面第一句话，无不敬，那个无不敬怎么讲法？这是标准呐。科学家所讲的这个数据8000人呢，是要这样的标准。啊，面对一堆牛屎都恭敬，就像对佛一样，绝对没有一丝毫轻慢心。为什么？那也是自信变的嘛。自信就是毗卢遮那佛，那能不恭敬吗？大乘经里面常说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那个心是真心，一切法真心所现，真心所生，能不恭敬吗？啊，还能处处唯我独尊，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，就知道8000人太难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佛讲的人数比科学家讲的更少，科学家要求8000人呢，佛要求的几个人呢？4个人。4个人是一个僧团，这一个僧团是圆圆满满落实六合敬的僧团。这个僧团所在之处，一切灾难都化解了。你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僧团？这个僧团最重要的两个条件，见和同解，戒和同修。啊，怎样见和同解？六根对六尘境界，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活了，就见惑同戒了。那这是什么人？用华严经的标准来说，这4个人是圆教初住以上，不是凡人啊。 这四个人在一起转凡成圣了，到哪里去找？一个都找不到啊！为什么找不到？我自己没能搞成就，我自己如果是六根对六尘境界如如不动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才能找得到。自己没有到这个程度，那都打妄想啊，那怎么能找到啊？这是大乘标准。我们把这个标准降下来，降到最低，啊，最低的是什么呢？是摄性菩萨初性位，这最低了。最低也要做到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破四相。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不执着了。啊，确实放下了。啊，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你是原教摄住菩萨、摄性位菩萨的初性位，小学一年级。你所居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纵然有灾难不会太大，不会造成严重灾害，为什么？你是真正有福的人，富人居福地呀！啊，福地富人居，你有福啊，你能转境界，啊，转境界第一，啊，境界与我们最亲密的是自己的身体，啊，外面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每一个器官、每一个细胞都是正常的，啊，正常就是健康。疾病是不正常啊！啊，疾病怕不怕？不怕。心态只要正常了，不正常的细胞自然转变恢复了正常。啊，这是心理治疗。实实在在讲，这是大家不知道啊。一个人有病啊，找医生治疗，病治好了，是不是医疗有什么高明呢？这就是不是。是你的信心把它治好了， 我相信医生大夫，我相信这个医疗的方法，我相信这个医药啊，你对他十分恭敬啊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，真有效啊。心理治好的啊，再高明的大夫，再好的药物，如果你对他没信心，你怀疑他啊，再长的时间疗养没效果，然后你才知道啊，医疗真正受到效果是心理健康啊。我说这个话30年前我在美国啊，跟美国一个医生谈这桩事情，这医生同意我的看法啊，医生是中国人，在美国学习啊，我是因为那时候伤风咳嗽找他看，他承认啊，那么这些都是大乘经典圣贤人所教的啊。现在人把这些东西称之为玄学不容易生起信心啊，信心生不起来，当然对他就没效果啊。前几年我们听到中国大陆山西小院的报道啊，40多个得癌症的人，医生宣布放弃治疗啊，预期这一批病人顶多只能够活3个月。那等于宣布死刑了啊！好在这一批人都念佛的啊，医生既然宣布了3个月，就克期取证。好在弥陀经上讲的，若一日、若二日到若七日，3个月时间很长，决定来得及。一心念佛，3个月之后啊，身体越来越好，跟医生预期的完全相反，再到医院去检查，病完全好了。医生感到很惊讶，问他们用什么方法治疗的，没有方法，就念佛啊，什么念头都不想了，因为宣布寿命只有3个月，还想什么？是没想头了啊！一心就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哪里知道他还有寿命？他寿命没到，佛没来接引不是一个人了，40多个人。啊，由此可知，这个意念真的是决定一切。啊，我们完全肯定，不再怀疑。啊，佛经上所说，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 就怕心太乱了，太杂了，妄念太多了，这个对自己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妨碍。啊，心要静，身要动，身是机器，需要运动。啊，不运动，它就上锈了。啊，身要运动，心要静。那现在人呢，恰相反，应当要运动的身，它不运动。应当不能动的是心，那心偏偏要动。啊，完全走反方向啊，他身心怎么可能健康？啊，道理在这里。佛法里头不但有养生之道啊，还有发财之道。依照佛经的教诲，他真发财。哎，我说是真发财。什么叫真发财？命里头没有财，他得到财富了，这叫真发财。命里头有财，得财富，那不叫发财。命里有的。啊，命里有的，命里怎么会有呢？你前生修的。啊，这一生你来享受。前生种的因，这一生来享受。前生没有种因，这一生到哪里去修啊？啊，前生种的是什么因？不是。这佛经上讲的很多啊。佛常说财布施得财富，越施越多。啊，这个世界上拥有万亿财产的大富啊，拥有这么多财富，至少世事不是积这么大的财富 啊他要是了解这个道理啊，用他这个财富的时候去救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啊，你就不去布施，你后面那个财富又加好多倍了，又来了。不但来了的果报是非常可能，来生是那个地区那个国家的国王。为什么？人民感恩呢，你不施恩德了啊，你好好教导他们，那是不施智慧呀。啊，照顾他们生活起居，无微不施。你得的果报是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大福报之人呐！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见到一个人。乾隆皇帝他的佛宝啊，从国宝上来讲的时候，他的佛宝前生至少十世以上，生生世世修这三种布施，因为他的三种福报都得到。 啊，他做皇帝的时候，修四库全书，修大藏经，这是对于全世界一切众生的法布施。古报是得大智慧，啊，我们学佛，这才真正明白这些道理。最重要的，依教奉行，我们的真干呐、啊！啊，我们希望我们的果报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将来成就，也是由无量无边、无尽无数的菩萨声闻。恭敬围绕啊！啊，这恭敬围绕不是自己的荣耀啊！啊，有一念自己荣耀的心就错了，你就堕落了。怎么又起了贪嗔痴慢呢？啊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。那是真福报，有稍稍有一点得意，错了，烦恼起现行了，啊，烦恼起现行，智慧受障碍了，福德受障碍了，福报没受障碍。啊，但是福报享尽了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杂众数量之多，说老实话，佛也说不清楚。啊，因彼土甚众无量。佛有十方前往礼敬听法之身中，一切无量啊，不是极乐世界啊，不是真正发心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往生到极乐世界是极乐世界的常住住，没有发心往心往生的啊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听到阿弥陀佛的功德，啊，前来参学的，啊，临时来的那个人数也不得了，也非常之多。啊，所以一切无量，世界围绕彼佛座下，一心恭敬听佛说法。你看前面是恭敬围绕，这个地方就是一心恭敬，才真正的利益啊。说法的法师没有道德，没有修养，台上胡说八道，我能对他一心恭敬吗？如果你真正能做到一心恭敬， 不管台上做的是破戒是破斋啊，是作恶的，你都得到正法。啊，你听他的讲法的时候，句句是正法。为什么？境随心转，外面境界随我的心转。啊，我心对这个法师不恭敬，没有看在眼里，他就是阿弥陀佛再来了也没有，我一分利也得不了。啊，他是妖魔鬼怪冒充一个比丘，登座说法，我一心恭敬，我所得到的是如来正法。这都是事实啊，一点都不假了。啊，境随心转，自己主宰宇宙，主宰一切，不是别人主宰我。这叫大乘佛法。所以大乘佛法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道理就在此地。啊，事出世间法之难，难在什么？难在求人，求人难啊！佛法不求人呢，求自己啊。释迦牟尼佛没求过人，诸佛菩萨没求过人，历代祖师大德没求过人，只听说有人去求他，没听说他求过别人。这些我们都得要能听懂，这一篇我们就讲到此地，请看底下一篇借愿作佛的事。哦，这一篇品题就殊胜啊，借愿作佛。我们看念老品题的小注，本品唯见汉吴两种译本啊，这一品里面有两个重要的意义，一者二舍王子等文经欢喜发愿成佛，如阿弥陀佛世尊即为证明啊。这经文是两段，在第一段里面所说的啊，阿舍王子当时佛讲无量寿经，他们是听众啊，你看他们听了之后，经还没讲完呢。啊，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听说法藏在极乐世界成佛了。啊，成佛没多久，才只有十劫的时间。啊，经现在说法，你看听到这个地方生欢喜心了，发了大愿， 我也想做佛。啊，跟阿弥陀佛一样啊，释迦牟尼佛就给他做证明。这个愿能不能兑现呢？能。是为启发我等，今日得闻此经啊，亦当如阿舍王子发起大愿也。阿舍王子这些人不是凡人，他们也是佛菩萨化身，来做示现，启发我们，帮助我们啊，让我们看到这个好样子，自己感动的也发心啊，要像他一样啊，啊，像阿舍王子一样啊，确定发心求生净土啊，生到净土。阿弥陀佛问你，你到极乐世界来见我，你想求什么？啊，我想求你收我做弟子，我跟你学佛。阿弥陀佛也点头很欢喜。啊，阿舍王子就不是啊，我到极乐世界来是要做佛的，希望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阿弥陀佛听了就更欢喜了，前面那个是来上学的，这个到这儿来是拿毕业证书的，来了就毕业了。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要记住啊，啊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！啊，第二呢，佛说世诸王子已于无量劫中行菩萨道，过去生中即佛弟子，故今佛相之也。此表一切诸法不离因缘，一切法有因有缘，有果有报啊，因缘果报，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这个定律啊。你种的什么因，你会遇到什么缘？因遇到缘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所以这些人，过去三种，是世尊的弟子。这一次世尊示现成佛，哎，又遇到他们，说明这些人善根深厚啊，这里面透出给我们的信息， 事出世间一切法都离不开因缘果报。真正明白了解了，我们在这个世间什么事情第一重要？种善因第一重要，结善缘第一重要。啊，善因善缘很多啊，啊，哪一个因又是第一重要呢？帮助众生觉悟第一重要。你看，诸佛如来不干别的事情，专干这一样。这一样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法不是吗？啊，《般若经》《金刚经》大家念得很熟啊，《金刚经》里头的比喻，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比不上啊为人设四句偈。四句偈是法布施。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比不上，为什么？七宝布施只能解决物质上的问题啊，物质生活过得太苦了，你让他过得舒适一点，不能去悟啊，不能觉悟就是不能自我改善啊，要靠别人，那苦啊！啊，所以佛不做这个，佛一生专门致力于教学，法布施，住持教学49年，乐此不疲。印光大师为我们做特别的示现，示现什么？示现没有语言教学啊，他是山西人，乡音很重啊，讲经一般人听不懂啊，他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文字用通信用文字教学做得非常成功啊！啊，他老人家70岁出来弘法，70岁之前读书，为我们示现古人所讲的厚积薄发啊！你看70年的功底，这一发出来力量大了啊！他老人家弘法只10年了，80岁圆寂，10年的成就在这100年当中，无论是在家出家，没有人能超过他。太伟大了。啊，慕名向往亲近他的人太多太多。啊，出名之后供养也多了，老人家的供养 一分一毛没享受，还是穿自己破烂的衣服，还是吃常住的大锅菜，啊，所有供养，这都是他教我们的。只做一桩事情，应尽布施。他把人家供养的钱建了一个印刷厂，啊，自己印书，啊，这个印刷厂在苏州报国寺，啊，叫红画社，这是他老人家的事业，也就十方供养，啊，印经论善书。我是1977年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讲经，啊，那一次我在香港住了4个月，讲了研经，前面2个月住在谭虚法师办的中华佛教图书馆，啊，要住图书馆吗？看到图书馆收藏印光大师红画社的书很齐全，啊，我非常欢喜，啊，因为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印光法师的学生。啊，那我们称印光大师称祖师了，有这一份感情啊，才知道老人一生就干一样事情，真叫一门深入啊，长时熏修啊，偶尔。各地有些灾难，什么旱灾啊、水灾啊，有些灾难，他也救灾，救灾钱从哪里来了？从印经的款项里面拨出一些钱来救灾。印经为主，其他的事业是附带的。告诉我们一桩事情，专款专用。啊，有大灾难呢，可以在专款里面提出几千块钱，那个时候是大洋啊，很值钱的。啊，我看到那个上海护国惜灾法会里面讲，在印经款项提出3000大洋救灾。这都是给我们做示范，启发我们啊，我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法啊。所以我学佛出家之后完全学印祖啊，这是李老师嘱咐我。我跟老师学习的时候，老师很谦虚啊，跟我讲，我只能教你5年，啊，5年之后呢，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师，你跟他学。我说谁呀？印光大师，我说不在了， 怎么跟他学呢？文超赞啊，所以李老师送了四本印光大师文钞，正篇两册，续篇两册啊，这是最早的时候，60年前。啊，现在全集出来了，一共这么厚的本子7册啊，读他老人家的书，依教奉行，就是老人家的弟子啊，所以四中同学对我的供养，我差不多也是80%，甚至90%都是去印书去了，印经啊，大藏经我们快满10000套了啊，四库全书我们印了100套啊，四库会要我们印了200套啊，同修们记住，以后不要给钱给我，我年岁大了，再给我叫我做这些事情，你们好意思吗？有钱你们自己去做，何必来找我呢？啊，我年岁大了，做事情就到此为止了，我不再想做了啊，不要钱了啊，不是佛书对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，有真正好处的，也要做，也要印啊，像我现在说，这个在印刷厂里面有10000套出来了，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啊，我印了10000套啊，这一套书我们希望帮助全世界，怎样把社会治好，把国家治好，把世界治好啊，唐朝在中国是最负盛名的一个朝代啊，他的政治办得好就靠这一部书啊，我们想把这一部书啊传送给全世界啊，另外还有一套国学之要，民国初年啊，这些国学大师他们用了10年的时间编成的，就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啊，一共8册啊，真的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我得到这么一套书，很多人告诉我，可能再找第二套就找不到了。啊，我也把它印了10000套。这是什么？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。我们今天讲传统，中国传统文化从哪里学起？就从这一部书学起，一共只有8册啊，是四库全书的钥匙，是其如四库全书的门径。你先去读这个，然后你对四库了解了，你对四库认识了，你在喜欢哪些东西，你专门去研究。 给他东西太好了，没有这个，你看《四库全书》啊，现在商务印书馆印的本子，字很大，啊，印得非常好，1500册，你从哪里念起？啊，我买了100套，本来是想送给国内大学的，原不去租。啊，所以现在我们分开，澳洲有10套，印尼有10套，马来西亚有10套。啊，我在想着送到世界上各个地方去。没有别的意思，保存中国传统文化。啊，不要让它在这个大灾难当中啊完全毁灭掉了。我们用心在此地。啊，最重要的是年轻人真正要立志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天下开太平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弘法立身。啊，除此之外是一无所求。做佛菩萨的传人，做古圣先贤的传人，这就是借愿作佛。这一品经对于我们的启示啊，啊，真正发这个心，我们相信你不是普通人。普通人这个心发不出来，发出来也叫露水道心，他做不到。真正发心，真正能做到，就跟这个经上一样，你过去学过，你有善根，有福德啊，今天古圣先贤诸佛菩萨赋给你的使命，你把这盏智慧灯永远传下去。啊，知道一切法，不离因缘果报。故知我等今日得于此经。这是念老师，我们今天呢遇到这部经啊，闻是净宗妙法。一笔多生以来，蒙受两土导师教化基督。这真的一点都不假。两土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，我们这个世界的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念土导师啊，这两个都是我们的老师啊。我们在过去生中啊，多生曾经接受这两位老师的教化，这才有缘呢、啊。一接触到，才生欢喜心呢、啊。啊，才真正肯发愿呢、啊，故于今日方能有如是殊胜因缘。这个因缘不容易得到，一定要珍惜。啊，我们再看 这一篇经文不长，只有两段，我们先看前面这一段。佛说阿弥陀佛，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，各持一金花盖，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这是供养啊。设座一面平静，心中愿言：令我等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这是第一段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：此王子就是阿舍王子，与五百长者啊，这五百长者是他的同伴，啊，都是他的好朋友。换一句话说，也都是贵族。正是现在与当来，一切翰林之典范啊。他们在会中这个表演，是给我们大家做榜样的，做模范的。这个意思很深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。闻之皆大欢喜，此欢喜非一切世乐可比。人间天上之乐不能跟这个相比啊，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谓世味哪有法味浓啊，真正其如大乘经教，这个里面的欢喜绝对不是世间任何能够相比。真乐，世俗谚语有所谓：“人逢喜事精神爽。”世出世间最大的喜事是什么？是闻法学佛，最大的快乐啊！啊，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？去拜佛，去闻法啊，就跟阿舍王子一样啊。啊，以金花盖供佛，来拜佛。拜佛完了之后，坐在座位上听佛说法。西方极乐世界也如是啊。闻法会开悟啊。开悟法喜充满啊，啊，同时你又能到十方世界帮助与你有缘的众生， 啊，你可以为他们做种种实现，去感化他，去劝导他，回头是岸啊！啊，跟自己一样啊，念佛求生净土。我们看下文，乃因弥陀究竟圆满。啊，这是说明为什么闻之皆大欢喜啊，因弥陀究竟圆满。这个圆满是大圆满，智慧圆满，德能圆满，相好圆满，没有一样不圆满，超世稀有啊，大愿而已啊，这个超世超越世出世界，稀有的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啊，前面我们学过的欢喜从这来的，为弥陀圆证菩提大愿成就而欢喜。这欢喜多了，前面是第一种啊，稀有的大愿啊，第二种大愿圆满了，大愿成就了。第三，更进一步，为弥陀证此究竟方便，以持名妙法普度一切而行。这真欢喜啊！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实在太妙了，妙不可言了。啊，就用一句佛号，真的一点都不假。啊，现在的问题呢，是我们对于这一句佛号不认识，把它疏忽了。如果要真正认识，我相信你分分秒秒都在那里念佛，你不会说一句闲话。为什么呢？这里头有大喜乐在，你说其他的是生烦恼啊，你说你念这句佛号是生大喜乐啊，你念知道念这句佛号你成佛了，你胡思乱想，你搞三恶道啊，你搞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我现在是想搞六道轮回呢，还是想到西方世界去做佛呢？要想到西方世界做佛，这佛号一分一秒我都不能离开了。啊，要搞轮回呢，啊，那就是佛随便念念吧，想起来就念，想不起来就算了吧，那是继续搞六道轮回。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从早到晚，我们心底里念的是什么？啊，是自私自利的念头多，名闻利养的念头多，啊，患得患失的念头多，还是阿弥陀佛的念头多？比较一下就知道了，我今天这一天在干些什么。然后你就知道极乐世界虽然好，我这一生能不能去， 你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不用问别人了。问别人，人家会说客气话，不会伤害你。那都是你，行了，你好啊，你不错了，啊，你一定往生了。你能不能往生，他怎么知道？你能不能往生，问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也不知道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这都是真话。事出世间圣贤安慰人的话很多，这不是重大的过失啊！而且那些人都会关机啊，他不会责备你。为什么？佛度众生，生生世世不是这一生啊！啊，你这一生不想去，业障很重，你去不了。啊，也让你欢欢喜喜念几句佛，阿赖耶识种一点善根，来生后世遇到再说。啊，你要问你哪一生真正能往生呢？那一生当中，你心里头念佛，比杂乱的时候要超出很多倍。啊，比如我们讲24个小时，20个小时心里在佛号上，4个小时杂乱。你有功夫离开娑婆世界。你要说我一天12个小时念佛，还有12个小时胡思乱想，靠不住。你的分数只是50分。啊，这一生能不能往生的时候未知数。啊，必须要超过。啊，肯定得往生的24小时一分钟不空过。这个人决定往生。啊，心里头真有弥陀啊。除了阿弥陀佛说什么也没有啊。什么也不想啊。什么也不要啊。那这个人决定往生啊。啊，样样事情还问别人，问问通灵的，问问鬼神，我行不行？那说句话是，你还怀疑啊？疑是菩萨精进最大的障碍。啊，不疑何必问人呢？无此必要嘛。啊，心上要真有福，要真的决定往生。啊，灾难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怎么知道有呢？你看人心。你看这个世界上人，他想什么？他说的是什么？他干的是什么？你不就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了吗？如果想的是善法，说的是善法，干的是好事，什么灾难都不会有，天下太平。如果所思所言所行与伦理道德因果完全相违背，那麻烦大了啊！为什么从前没这么多灾难？为什么现在这么多？一年比一年多啊！这是说明 我们想的不善，说的不善，做的不善，一年比一年严重啊，感应来的社会动乱啊，地球在变，就这么回事。啊，科学家给我们提出的报告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实实在在。啊，他们探测到地球上超级火山，像美国黄石公园那个样子的，有十几个。啊，大部分都在海底。啊，海底这种超级火山要爆发，至少会引起1000英尺的大浪。1000英尺是多少公尺啊？大概300多公尺。啊，引起300多公尺的大浪。这就造成大的海啸。这个海浪要是铺在这个海岸边上，啊，靠海岸边上应该20公里都不安全，啊，会把沿海的城市啊，刹那之间完全毁灭了。这个太可怕了。啊，大的地震也是科学家预测的。啊，这他们讲的话是去年的。啊，他从今而后，这种超级的地震，8级、9级的，越来越频繁。啊，不是5、6级的。啊，28、9级超级地震。啊，黄石公园这个火山是露在地面上，一旦要爆发，网络上都报道了，美国1/3没有了。啊，最可怕的是对于整个世界的毁灭。用火山灰喷出去，啊，喷到高空，大概是15公里到20公里。火山灰喷这么高，那我们现在国际上这个班机，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飞到美国，飞到高空，大概都是10万公尺。那么换句话，火山灰要是20公里的话，只能飞一半呢。这样的火山灰跟着地球循环的时候，可能造成地球上1个月到半年看不到太阳。啊，火山灰把它遮盖了。啊，1个月到半年的时候看不到太阳，地下动植物都不能生存。啊，五谷杂粮蔬菜都不能生长，没有阳光。你想想带来的是什么样的灾难？这个太可怕了。啊，不仅是美国的灾难，全球的灾难啊。啊，怎样能救这个灾难？大乘佛法有啊，这人不相信啊。 啊，能救灾难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这一句六字洪名。如果我们认真去念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灾难就能够化解。啊，不能完全化解，也会减轻，时间也会缩短。啊，我们祈求地球上这些超级的火山不要爆发。啊，念佛的同学多了，我们念佛了，就用这个做回向。啊，祈求全世界，无论是地面海底的火山不爆发。啊，自己的受用不可思议。啊，灾难来了不害怕，这个臭皮囊丢掉了不要了，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啊，佛法告诉我们无比的一桩圣事，那就是告诉我们生命是永恒的，你是不生不灭的。啊，身体不是我，啊，身体是我所有，像衣服一样，它不是我。我们无量劫来在这个六道里搞轮回，做过天王，也做过人王，也堕过恶鬼地狱出生，不知道受多少身，这身不都丢掉了吗？那何必执着这个身呢？执着身错了。啊，在知道在六道里头常常换身体啊。这叫无常。啊，应该要把真相搞清楚搞明白，不再留恋了。啊，决定不造恶业。啊，我们对阿弥陀佛认识太少太少了。啊，你看阿舍王子他们听到生欢喜心啊，人家来说得出来，说得出来为什么生欢喜，知道阿弥陀佛究竟圆满，证得究竟圆满的自信。我们都有啊，我们迷了，没证得了，我们希望像阿弥陀佛一样证得究竟圆满的心得，这是应该的，这个不过分了。啊，这是我们学佛人本分的事情啊。啊，他能够发四十八愿，愿愿都是为了利益众生。没有意愿是为自利的，啊，全是为众生着想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不是二体。换一句话是，照顾众生才是真正照顾自己，利益众生才真正利益自己。真正做到了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， 啊，王子这些人为阿弥陀佛欢喜，也为自己这个缘分欢喜。啊，我们今天遇到了，啊，遇到这部经典，遇到黄老居士这样详细的注解，啊，我们对西方极乐世界、对阿弥陀佛的认知又提升了一层。啊，还要不断提升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还没有做到24小时一分一秒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这是我们的目标，这个目标希望在这两年当中完成，不能再等，恐怕没有时间等。啊，世界上哪个地方好，哪个地方你肯念佛，那个地方就好。真正念佛人，那地方就是好地方。不要去选择。啊，你心里有佛，阿弥陀佛就在此地。龙天善神他就拥护你，他就保佑你。这个理事我们都要清楚，都要明了。啊，首先我们自己得度了，欢喜啊。啊，然后我们再帮助有缘人。什么叫有缘人？他听了生欢喜心，听了能接受，啊，听了真干，这就是有缘人。啊，他听了不喜欢，听了回报，听了排斥，还是有缘人。缘这一生不成熟，来生后世会成熟，所以一切恭敬。啊，有缘的人我们对他恭敬，没有缘的人对他也恭敬，绝对没有差别。啊，恭敬供养照顾互助合作，啊，能做多少就要做多少，这叫圆满功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